岳母， 要想回去又不行。

Oh,

不想死病，一天一天更加的多惨重啊哟、他的屋家里儿啊，这是应天的事个， 见到最后一面，你独奔那个月，我来相见，月香安风，除非梦中红包糖来杯，哎呀要保重啊。师姐，你去看看什么事啊？哦，相公，隔壁邻女出家，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孩儿啊，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背叛啊。 难替我别想儿啊恋啊妹，思旧啊我的心里我把儿啊的娘的亲情葬念一起的都要来别他了啊你儿把啊唱秋的一娘要在湖桥分上与我离满天， 听众朋友，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